群家验之要闻呐，系统就是如此。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已是操纵着君莫笑飞枪倒飞，旁边风书烟幕也是一般的操作。平行倒飞移动速度较快，但是时间比较短，需要不断的重复操作。不过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衔接连贯不成问题。这一气呵成之下，乍一看不会比魔道学者的超低空飞行慢上多少。唯一缺陷就是因为是倒飞，所以有一些问题必须注意。比如叶修正提醒苏沐橙的， 小心别撞树啊。 我跟着你总不会撞到吧， 苏沐橙说。 那也没准儿。 那就是你傻瓜，肯定是你先撞到树。 不，我是怕你撞到我。 两人边聊边飞枪飞炮，显然并没把这当太大事，一前一后都很轻快。那些张牙舞爪扑上来的哥布林们瞬间被越甩越远，但岩女巫的速度却是不比二人逊色多少，根本不迈腿奔跑，浮空一般朝着二人快速飘了过来。 给他点玩的。 眼见岩女巫渐近，叶修喊道， 好。 苏沐橙说着，二人倒飞的时候开火，开始朝着岩女巫身上打去。要是换了小怪，被这样打到，就是不翻也多少会被子弹炮弹的冲击力阻挠一下，但是在六级的岩女巫身上，就是枪炮师的炮弹炸开后，他也是毫无感觉般的继续保持着速度。 给点大的。 叶修一声喊过，砰砰砰接连三声，却是一个反坦克炮。苏沐橙比他略慢，不过接连的三炮却正好是六枚炮弹连成一线。接连六炮炸的是五彩缤纷，总算是技能。岩女巫给了点面子，被阻了那么一阻，但短暂的几乎连一秒都没有，又已经急速冲。六级的等级压制的确不容小视，六发反坦克炮弹所造成的冲击力还不如平时的一项普通攻击。这亏得岩女巫是法师系的，没什么天生刚健的体魄，要是换作是个力量型的 BOSS， 六级的等级压制下，六发反坦克炮弹也不过是浮云。叶修和苏沐橙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借此稍微争取一点时间。虽如此，岩女巫还是越来越逼近二人，刚一进了他可以攻击到的范围，立刻挥手一举法杖，轰轰两声，半空像是突然撕裂了一般，两个大火球凝聚而成，轰然落下，朝二人的角色砸了过来。就是这一边施法，岩女巫的追击却还在继续。这种需要吟唱的法术通常都是不能在移动中释放的，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元素法师。在学习了30级的被动技能运动施法后，元素法师可以在进行各种动作时吟唱并读条释放法术。当然，这种情况下移动的速度会大幅度的下降，需要提高运动施法的等级来提升这种情况下的速度。不过即便是加到满级，也只能拥有 50% 的速度，和正常情况下是无法相比的。岩女巫虽是 BOSS， 却也是遵从技能设定的，释放两个大火球的过程中移动变得很慢。叶修和苏沐橙两个非但轻松闪避了两个火球的攻击，更是趁此机会又拉开了距离。野女巫这电子智商也确实有些不够，不懂先完全追上再做攻击，总是在可以有手段攻击的时候就立刻出手，一出手就变慢， 结果这么慢慢快快的和君莫笑、风叔烟幕始终保持了距离。那些个哥布林却是越离越远，渐渐的一个一个脱战了。这些哥布林和炎女巫本就不存在连锁关系，都是炼级区的寻常小怪，只是炎女巫刷出太久也没被杀，就这样渐渐地聚集到了炎女巫身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仇恨叛敌，此时和目标渐拉渐远，渐渐不见人影后，哥布林终于是一个个扭着屁股玩自己的去了。而叶修和苏沐橙带着炎女巫也只是在转圈， BOSS 也是有活动范围的，火焰森林的炎女巫想带到冰霜森林去，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坐标1658-7542。 叶修呼叫唐柔和包子入侵，此时他和苏沐橙这样且退且杀，看似倒是可以放风筝，但事实上这一路他二人的攻击节奏不可能紧密。 BOSS 的生命又会自动回复，虽然不至于把伤害全部抵消，但就靠着消耗速度，就算不考虑法力的负担，杀上他一整天也未必能推倒 BOSS。唐柔和包子入侵收到消息，都是飞快赶来。过来一看，炎女巫率领的那些哥布林果然都已经没了。此时叶修和苏沐橙当然也不用再带着炎女巫跑来跑去，已经开始猎杀了。 我们来了！ 包子入侵一声大吼，人未到，板砖先至，一飞砖袭来，砸碎在炎女巫的后脑。炎女巫似乎稍有一怔，却是转瞬即逝。 看准了用，眩晕没大用，但至少可以用来打断技能。 叶修知道包子入侵，眩晕再短暂也算是出了状态，这当中炎女巫如果是吟唱法术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打断的。当然前提是眩晕效果要发动，否则这炎女巫吟唱时的霸体状态，普通攻击的伤害根本就断不了她的技能。 还有毒针，注意使用啊！ 叶修提醒包子入侵。毒针是流氓的30级技能，名字以毒为名，事实上却不带毒属性攻击。这个技能有两种效率，一是几率产生的出血状态，二则是必然会产生的破霸体效果。霸体状态下无法被击倒，无法被浮空，无法被击退，无法被打断，无法被破招。总之，除非是使用了抓取擒拿类技能，目标是不可能被撼动。而毒针就是一个可以消除霸体状态的技能，目前最低等级可以让目标在5秒内失去霸体状态，最高级时这个时间可以长达10秒。在炎女巫强势的等级压制下，显然毒针不可能达到5秒的破霸体效果，但是包子入侵依然是听从叶修的指示，周旋在炎女巫身旁，随时等待使用毒针。炎女巫身边的火红的光芒，在她进行任何攻击和法术时都会泛起，正是她保持霸体状态的表现形式。此状态下的炎女巫横行无忌，普通攻击还是技能攻击都无法阻止她的任何举动。突然双臂一张，不止周身火光更盛，以她为中心的一个圈内似乎连空气都已经冒起了火星，地上的枯木黄草更是有不少已经腾一声窜起了火苗。陨石星落，这是炎女巫的一个范围大招，召唤大量的火焰陨石形成流星雨一般的效果，攻击范围内的目标。 毒针， 叶修根本没有时间去多介绍这法术，一看炎女巫起手就立刻叫道。 早有准备的包子入侵一听叶修指示，不问原因，立刻毒针技能送上。炎女巫身后受了这记毒针，周身的火光在瞬间突的退去。包子入侵也是十分猥琐，生怕这一下会招惹到什么报复，放完毒针就立刻溜到了身边一棵树后。 你躲什么呀？ 包子入侵猥琐的表现让叶修哭笑不得。包子入侵自己不抓这个机会，他只能赶紧补救。好在君魔校没离的炎女巫太远，一记天机出去已将炎女巫挑空。虽然面对等级压制，面对 BOSS 的强大抗性，这一浮空几乎就像是把 BOSS 绊了一下，但叶修飞快的操作下，一个落花掌跟得紧，轰一声已经拍中了炎女巫。包子入侵这记毒针破霸体的效果差不多只有一秒，但就是这一秒已经被叶修抓住，完成了两个技能，打断了炎女巫的陨石星落。 啊，你跑什么呀？毒针完了你自己不赶紧用技能打断他？ 叶修批评了一下包子入侵，这本是给包子入侵练手的机会，结果这家伙着实猥琐。 我怕他有什么大招。 包子入侵连忙道。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那边炎女巫早已经起身再度回杀。唐柔的韩烟柔快步迎上，身遭是三种炫纹飞舞，除了无属性和冰属性两种外，现在多了个由落花掌攻击时产生的火属性炫纹。火属性炫纹的效果是增加力量，此时韩烟柔的手臂上便是附了一层红色的魔法波动，正是火属性的炫纹状态，和之间哥布林们被炎女巫添加上的比较相像。一个天机挑上，霸体状态下的炎女巫果然是不为所动，连挪都没挪一下，手中法杖横挥过来，尖端的符文和空气摩擦都是连带出火焰。炎女巫的攻击无时无刻不带着火属性，这家伙的法杖极长，这一横扫范围极大，准备上前的包子入侵被逼退在圈外，本在圈内的韩烟柔再退却已经来不及，连忙一蹲闪了这一击，跟着又是一个翻滚，正躲开炎女巫挥手打来的一串火焰。苏木城的风书烟幕是远距离攻击，倒是不用近身，此时远端蓄了一个激光炮，一炮打来，光束冲击到炎女巫身上几乎是透体而过，如此气势惊人，但在霸体状态下也就是造成伤害而已，炎女巫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此时又是百造型出大招状，包子入侵一看大吉， 毒针还冷却呢。 他话还没说完呢，叶修的君魔校早上去了，元武棍捅中炎女巫，摔出去的同时技能早断，抓取类的技能是无视这一般的霸体状态的，如此打断技能从纸面上来看是如此简单，但若是换了普通玩家来，十个里有九个做不到，还有一个做到的也是蒙出来的。 BOSS 的技能可没有那么慢，慢到可以让你看到后再冲过来，再用一个抓取或是擒拿类的技能去打断。炎女巫的吟唱都是片刻间的事，像打出的火球火串一类，这些都是吟唱类法术，但炎女巫吟唱太快，这些技能读条一闪就完，基本快的和瞬发没区别了，哪怕是陨石星落这样的大招，包子入侵先前只要慢上一步，那么毒针过后肯定都已经没时间再完成技能了。一秒机会只有一秒，有时更是连一秒都不到，能在这样的短暂的时间里完成打断，需要有判断，有手速，有准确的微操。当初在冰霜森林和冰霜塞恩战斗时，面对 BOSS 的霸体技能， 蓝河同样拥有类似于元武棍的破霸体类抓取技能裂波斩，但他为什么没去用，就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把握。叶修能做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普通玩家能复制的，哪怕是唐柔，就算有操作的手速，但是经验判断不足，同样去用元武棍抓取打断，也有可能时机掌握不好。早了， BOSS 技能还没出，起身重放，你的元武棍却冷却了。晚了那更不用说，攻击都下来了，被打断的就是你的元武棍了。君魔校是散人，除了元武棍，像背摔、裂波斩等等都是可以破霸体的擒拿技能，他来轮番打断炎女巫的大招并无难度，让包子入侵来用毒针，却也是顺便帮新人们练练手而已。超级挑战这样的大 BOSS， 练的就是技能打断的技术。 打断，打断！ 耳机里不断地传出包子入侵的声音。这家伙游戏向来投入，经常会自己给本来没有音效的拳脚配音，仿佛早期的香港武打电影，拳脚都有极其犀利的风声。他这手大呼小叫的功夫，在技能场里经常扰乱对手的心神。但是天地良心，包子入侵搞配音绝对是没有战略意图的，就像现在和 BOSS 大战肯定不会受这些干扰，但他依然照喊不误。要打断炎女巫的大招，其实叶修靠君魔校散人的多种技能就完全可以做到，但此时他有意给唐柔和包子入侵一些锻炼的机会，把一些机会让给他二人。杀 BOSS 而已，又不赶时间。两人由于经验上的不足，在四人杀 BOSS 这么一个注定会很漫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会一点失误没有。 不好，闪！ 叶秀猛然一声大叫，却是这次负责打断陨石星落的唐柔操作慢了半分。叶秀察觉想要补救也来不及，连忙大声提醒几人。苏沐橙的风书烟幕本就在这技能范围外，倒是安全得很。叶修的君魔校一个影分身术，假身留下，真身瞬间已经逃出。最后狼狈的就是唐柔和包子入侵的。两人都是近战之一，此时当然是近身对炎女巫为打。这一失误，方圆一围的法术结界凝结而成，空间上方空气沸腾，仿佛是燃烧起来的一片苍穹，有大有小的火球拖着火尾急速而下。唐柔和包子入侵连忙让自己的角色逃离，但想完全幸免却已无可能。漫天的陨石流星般落下，天上地下瞬时间都已是一片火海。两人从范围里冲出时，都已是各剩了一层血皮，面如土色地退到一旁吃药恢复。好在陨石星落这样的范围法术是不可能跟着法师的运动施法而改变范围的，否则炎女巫无论追着他们二人任何一个多笼罩一会儿，此时都已经挂回空机城去了。